此时君莫笑尚在空机城，虽是安全区，但便便武器形态，看看属性总是可以的。拿出新编辑过的千机伞后一抖，甩成了毛形态。那八根伞骨在伞柄的前端汇集后，伞骨尖端赤蝎尾针摆成的倒钩却不齐整，参差不齐的倒挂在顶，而那尖端八根猩红毒针所露出的长度却是完全一致。 八根集在一起，却是汇成一簇猩红的毛尖。再看属性，千机伞毛形态，等级35，重量2.3千克，耐久23，攻速5，物理攻击470，法术攻击350。35级银武，正是有着不输给40级成武的攻击力。 这个属性倒是和唐柔、辛德的40级的成矛炎光双刃戟的攻击差不多，然后炎光双刃戟的攻速是1，而千机伞的攻速却是5。攻速5和攻速1并不是说攻速上就有5倍的差距，在攻速的属性这里，数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早期的荣耀这里并不以数字为符号。 只是后来为了玩家方便理解一些，装备中攻速加1加2的概念，索性以数字符号，方便加减法去理解。否则，真是攻速10就是攻速1的10倍，这边发出了10级，那边才1级的话，这个速度差距未免有太过头。事实上的10攻速和1攻速之间的差距，官方已经公布了准确数据。 10攻速是1攻速的1.25倍，这个倍数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但在游戏中却已经足够玩家一眼就可以感觉得到快慢。至于9和10的话，那差距就有点细微了，不是高水平的高手很有可能都是体会不到。除此，官方还有一句很让人郁闷的补充设定。 那就是攻速只以整数的形式显示，这意味着攻速其实后边还是藏有小数点的。4.5和5.4，因为四舍五入，最终显示出来的都是5。但是事实上，4.5和5.4却也有了几乎是1点的攻速差距。这一点在游戏中是完全会体现出来的。 否则，小数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而这部分完全就是高手研究的领域了。这太过细微的攻速差距，不是一定水平的高手真是体会不到。但不管千机伞的攻速5和炎光双刃戟的攻速1是个什么样的小数差距，两者之间的攻速差距至少也在3点以上。 这已经是绝大部分玩家可以察觉出的差距了，而两者的攻击力又是基本一样，千机伞凭攻速却是要胜出一头。而相比起炎光双刃戟附加的那一串属性，千机伞的毛形态这一次也终于不再是干巴巴的一个白板了。35级的千机伞毛形态。 攻击中有8%的几率是目标中毒，8%的几率是目标出血。一直以来，千机伞除了正宗银武的攻击力以外，从来没有任何附加属性，根本就是像一件白板装备。哪怕是系统任务奖励打发玩家的那些绿装，经常也都是带点加力量、加智力之类的附加属性。 而千机伞呢？没有，一直都没有。但是到了35级，千机伞终于头一次拥有了附加属性。8个赤蝎尾针和8根猩红毒针，最终打造出了出血和中毒两种效果。更可怕的是8%这个几率，对比起40级的成矛炎光双刃戟所附加的燃烧几率为3%。 不难看出，千机伞这几率方面是多么的突出。 检查过所有属性都和预想中的一样没有问题后，叶修这才放下心来。自制武器是由每一个细节所决定的，八根猩红毒针的摆放如果长短不一，或是八个赤蝎尾针的倒钩排列和现在的参差序列有所差别，最终都有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攻击属性和附加属性。目前的结果，那也是经过不知多少次的实践尝试才得出的最佳状态。毛状态一切正常，叶修随即一敲键盘，君莫笑手腕一抖，翻上的骨伞带着伞面已经翻回，没有收起，却是正成了一把伞该有的伞模样。不过对于千机伞而言，这个模样却是被定义为了盾状态。40个沙蚕丝制作出来的35级盾形态依然是没有什么附加属性，不过基本的防御强化和伤害吸收属性却也都达到了该有的数值。不过对于千机伞而言，盾形态实在只能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临时救一下急。等级越高，千机伞这不变的耐久对于盾状态而言越是不够用。这要不小心计算着，一个不堪，千机伞可就有可能毁在盾状态上。矛盾两个状态都是顺利完成，但是其他如伞骨、伞柄、柄中剑、伞尖等多个部分却因为材料不够无法完成进化。虽然通过许多手段，叶修已经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但是接下来所需要的材料除了赤影狂刀出自一线峡谷的35级成物以外，其他所需材料却都得从烈焰森林这边获取。烈焰森林副本要求等级34到36级，就在圣诞活动之前，各大工会一线等级的玩家才刚刚升到34级，开始在烈焰森林副本里拼搏。这烈焰森林的材料整个第十区也还没产出多少呢，现在想凑齐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了。叶修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时也不急去找这些材料。倒是赤影狂刀这件成武，叶修先后两次向霸气雄图索取过，第一次是以不刷记录为由，最后是不了了之，第二次却是和张新杰立下的赌约中一样提到了这件成武。只可惜霸气雄图当时以没有为由，后来是换了其他材料替代了。霸气雄图是真没有还是假没有，叶修也不得而知，但是多少也可以看得出来，成武的产量确实是比较稀罕。这把刀倒是可以试着收一收，叶修想着，随即就在世界上发出了一条收购赤影狂刀的广告。世界如此之大，一线峡谷毕竟也被玩家践踏过一段时间了，即便是一件成武，比稀有材料爆率更低。但问题是烈焰森林副本的情况是目前还没有多少人去刷，而这件成刀经过许许多多玩家这么多天在一线峡谷的征战，叶修相信怎么也应该有些产出了。果不其然，虽是早上游戏里人气不旺，却还是很快有几个好友申请被系统提交了过来。叶修一一加过询问，结果五个人有一个是听错的，把买刀的当卖刀的，摇身一变就成了叶修的竞争对手。叶修不去理他，问那四个人赤影狂刀价值多少，叶修心中自然有数，他只希望不要碰到那种柴米油盐都不进，一心只当你骗他的新人小白，到时非要咬这个高价和你较劲儿，那就麻烦了。就算叶修为制作千机伞不惜一切代价，但也不说是他当了冤大头还会兴高采烈。余下这四个人，一个只是说好奇价钱随便问问，连手里到底有没有货 都没说就没消息了。而后三个，两个上来要叶修报价，叶修自然报的是谁也不亏不赚的公道价，结果一个直接回了再见，好像是遇了骗子一样就跑了。另一个听了叶修报价，倒是暂时没回复，似在斟酌。鱼的另一个是主动向叶修开了价，不过开出的价格倒是比叶修的公道价偏高。不过这也正常，无论是估价偏差或者是留个讨价还价的空间来说，卖方总是会把价值往高里虚报一下。叶修不及答复，却是等着那位听了他报价没反应的玩家。这玩家果然是在斟酌，片刻后回复低了点吧。叶修也不啰嗦，在他的公道价上加了点，一边算是给了加了个价，另一边却算是还了一下价，一同回复了二人。于是主动报价这位开始舌灿生花维护他的报价，而收到加价的那位又似乎是踌躇了一番后，却回复消息表示接受。叶修立刻和人约了见面地点，这边滔滔不绝的这位消息正发第四条上，叶修回了条不好意思收到了。那人的消息止住，再没来信，心中是否悔恨那就已经不得而知了。买刀要的是现钱，叶修倒还真没那么多金币，不过他有的是材料，于是又发消息给这玩家打商量，看能不能材料打折。这要是个新人小白，那肯定没戏，新人小白根本就不知道稀有材料的价值。不过这玩家看起来却也多少懂点，头头是道的和叶修讨价还价了几句后，挺爽快的就接受了叶修提出的折价方案。当即各带了东西，约定地点碰面，开了交易窗后各自检查交易品，而后确定交易完成。就像每天游戏里都要发生无数次的交易那样，平淡无奇的结束了。各道一声再见，二人已是各忙各的。叶修原地就进了装备编辑器，这柄中剑的制作却是千机伞系统中相对简单的，只要把当作材料的物件打成合适形状就可以了。当然在最开始研究的时候，这也是经过无数次实验尝试出来的，有的材料打不出来，有的材料打出来却不是这个等级阶段。叶修此时很是确定收回来的每一件材料其实都是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尝试和失败才最终选定的，直至最后终于总结出了这当中的规律。再回头看这些选材，才发现是那么的一目了然，而能走到这一步势必是从无数的失败中积累出来。叶修心下感慨着这一切，赤影狂刀却已经是打成了合适的模样，抽出原来的柄中剑，将新的插入保存编辑。再返游戏，从千机伞柄中抽出剑时，千机伞已显示是剑形态，被打造过的赤影狂刀除了那赤红的刀身未变以外，其他都已是面目全非。千机伞剑形态，等级35，重量 2.3 千克，耐久23，攻速5，物理攻击390，法术攻击440。此外暴击几率增加 2%，却是赤影狂刀原本就附加的一个属性，在被打造成这副模样后却依然没有失去。千机伞的剑形态终于也是带有一个附加属性。这一形态打造完成，其他提升叶修就只能等着第十区多扫荡烈焰森林副本几天了，等大家都有了收获才好去出售攻略或是别的什么方式来赚。总之想靠自己刷副本来换，这绝无可能。君莫笑离开了空机城， 开始朝着罪恶之城的方向去了。叶修发消息询问唐柔，问他要不要来刷一刷副本。其实以叶修的实力，别说是这37到39了，哪怕是70级的五人本，叶修也有足够的实力单刷。不过单刷是永远不可能遇到隐藏 BOSS 的，考虑到这个，叶修还是比较不介意有个伴儿的。唐柔这边正在照攻略做着一些任务，这韩嫣柔一下从31升到了38级，中间7级大堆的任务中，自然也是有一些是属性奖励点或是技能书的必须要做的任务。唐柔此时正按着攻略进行逐步的清理，听到叶修招呼，却是立刻把任务丢到了一边，立刻跑罪恶之城和叶修会合去了。罪恶之城两人碰面组队， 就咱俩？ 唐柔左右一看，没见到别人。 不然还能有谁啊？ 叶修无奈道。相熟的人除了苏沐橙，其他人现在是全都不够罪恶之城的等级了。 那就走吧， 唐柔说着。他问就咱俩，绝不是怀疑两个人怎么刷副本，而是两人的话，那立刻就可以出发了，如此而已。罪恶之城的副本却是坐落在该城中的一个地底监狱。在罪恶之城里，都以罪恶为名被关押起来的犯人，可想那有多凶残了。而这监狱也是没个规矩，犯人们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当然，如果你通过任务情节了解了背景的话，那还是有合理的故事解释，无非就是监狱里的犯人暴动，杀死了看押人员，这时候就需要威武不凡的玩家们组队去狠狠镇压这些亡命之徒当中的亡命之徒。叶修和唐柔，一个是10年前就看过故事情节的，另一个是一看到任务那大堆的文字就头晕的，此时哪会去了解这个。两人到了副本门口，迅速进入，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杀。地狱监狱阴暗潮湿，两个角色这一进入，立刻都是踩进了一个小水洼，水花溅起，在地底传出很脆声的声音。前方不远有几个小怪，听到声音立刻扭了头过来，跟着就急速冲了过来。这罪恶之城的地底监狱副本完全不给玩家一个进来准备的时间，开门就开打，这传送进来就丢进水坑发出声音，完全是故意的。唐柔倒是喜欢这爽利，他的韩嫣柔已经冲上去接战，手中赤月长矛化作一道翅芒，在这道阴暗的环境下，这色泽的光芒一点也不夺目，看上去倒是显得飘忽吞吐不定。叶修也不多方言语，君莫笑后脚也是甩出战矛冲上。他们两人对付这副本足够，不过两人终归是休想创造出什么记录来的，所以什么技战术也就免了。叶修今天下本就是研究技战术来了，一看这几个小怪唐柔可以应付，于是也就不去理会，自己继续往前冲。到了他需要的一个位置，便开始进行实践了。